为朝鲜解放71周年，民主刚果的未来报8月5号登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做历史性凯旋讲话的照片，并用一个整版的篇幅批了特辑。报纸在题为金日成主席解放的恩人的文章中指出，金日成主席打败军事上霸占朝鲜的日本帝国主义者，解放了朝鲜，他的业绩将世世代代永远印记在朝鲜人民和进步人民的心中。另外，为朝鲜解放71周年，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8月3号发行了公报。